众圣徒在一起相聚，一起蒙福，一起来读你的话，一起彼此交通，鼓励建造。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来 acknowledge 你在我们当中，我们认定你在我们当中，感谢你在我们当中，请你引导我们彼此交通，在灵里面合一归一，让我们更爱你。让我们把这段时间在郑重的分别为圣，仰望在你的手中，请你给我们用这段时间来塑造我们，让我们从此就跟昨天就再更加不一样。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这样想的好，今天会很精彩，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我今天祷告就后来一个感动哈，我们这样今天呢，今天我们是要以弗所书的小结哈，润福托普做这个总结。我说总结呢，我们都要 cover 的哈，怎么 cover 的？我想大家一起 cover 是最好的。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参与，每个人都要积极的参与，而且我会 make you 参与。那首先第一步呢，是我们两人一组，没有一个人落下，两人一组哈。OK， 然后呢，两人一组呢，你可以拿一份工作就行了。这是我给大家发的，就是以弗所书的全部。你看时间不长，就三页纸，对不对？很短哈。然后呢，每一个组呢，两人一组，每一组可以拿一个铅笔。平常你的圣经你又不想画，对不对？圣经，然后手机你又画不了，这个纸呢你随便勾随便画啊。然后就给大家这个自由。大家两人一组先形成组。两人一组，小范围就可以。我先不急，我来服侍了姐啊。 这不正好吗？ 你跟谁一组？ 我就来大家服侍一下。 那你跟谁一组？ 你们俩 好像多了，不是那边多了。 我这儿哈，我这儿的我得要服侍了。 我也当出来一 个。多一个就可以三个，多出来那个人就三个。 对对对。 谁多出来就三个。 那开心。 他们 手 上也 都是三个了。 对， 他们 是。 你们两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我们三位弟兄。 两个。你们两个两个。 对。 你们俩 就这样，你们俩好， 正好 就三位弟兄，一二三四五六，好，然后每一个组给自己起一个名字，然后名字有范围，就找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教会的名字，我想我们都体会到里面去，我们深入其中。取一个圣经中提到的教会的名字，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教会的名字，作为你们两个这个组的名字。你们俩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 我们叫 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啊。每一个小组呢，就是一个教会。我们就是回到，我们就像体验会哈，就是找一个教会的名字，就是以弗所里面的新约圣经里面教会的名字，他们是以弗所教会。 你先行了， 先行说教会。 咱们先抢的， 对啊。 以弗所教会的两位长老，小毛佳佳。长老。小毛。OK， 现在有了没有？你们谁还有教会名字了？ 搜了， 开始 找一个比较好的人去。 老底下。快点！哦，先选到了得分啊，这个已经以弗所已经得了一分了。格林多教会， 你看真有人 教。你们应该叫解林多教会。 哦， 行， 解林 多。你们俩。哎，小凤，这长老是小凤和。小凤和刘军。 和刘军。 两位长老哈。 我们是士美拿教会。 士美拿教会， 哇哦， 太美了，士美拿教会。 两个长老， 我们是推雅推拉教会。 推雅推拉啊，和金融啊，推雅推拉，推雅推拉。那你们谁属于李亚？ 我们。 你们两个谁是谁？Kathy 和 Carol， 两位长老， 咱是对 啊，第一个得到我就给六分儿，非常这样的哈， 六分儿， 六分六三二一，这个就五分儿，你们其他的赶紧， 没有， 五分儿， 我们四，还有 哪 个？ 哪有啊？ 一个写正字， 写正字 是美拿，一个美拿，对， 写一下。嗯， 别加我， 别加我， 推呀推啦， 别加我， 拜拜。 其他的可以帮呀，可以帮帮助其他的教会写名字。 您这第一个不是六个吗？还差一个呢， 没那么写清楚。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 对。 没写加油，加油。 就刚刚写 的 六数字六， 我看没加。我家是在哪？他 叫 什么？ 我们叫， 我也忘记。 我们叫飞拉铁飞。 飞拉铁。 我怎么这么洋门啊？ 他太狠了。 他就是得几分？ 飞，不知道写对了没有？飞拉铁飞，就写 掉 我 们上分上分。 哎呀，回答了。 啊，三位长老。科长老。 科 长老。周长老。小长老朱小平，朱长老是小 长老， 小平， 朱长 老，好，都有了。 还有呢，一、二、三、四、五，还少一个。Rebecca 和和郭丽君。 下不去就老李家了。 老李家，实在下不去就老李家。 组织也 加 拉 太， 有人要 去。加拉太， 加拉太， 加拉太， 好像是好名字。 加拉太教会被骂过的，你知道吗？ 那还有什么好一点教会？ 罗马吧，罗马教会吧，罗马教会算。 罗马，罗马教会， 三体教会， 加体教会， 三体， 罗马被骂的少点儿。 好， 罗马教会， 他们有，都有， OK， 好，都有了。我们现在想哈。现在呢，就有一位书信答于你们教会。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弗所书教会是件，哎，开始录了吗？ 录了，在录。 开始录了哈。 我在录嘞。 以弗所教会这个，实际上以弗所三个字哈，有一些经文里好多好多经卷里边是没这三个字的。就是它是实际上呢，就像有点像那个收藏画的人哈，有点像，为什么说他拿到一幅画，如果他自己得到，他就会印个印章。那这个就是，那么有的人解释说，就是说他收到这个信的时候，实际上是他读了，所以他就写上他教会的名字，再传给，不是保罗让他传给老底家吗？实际上就是说写的时候不一定只是写给这个的，只是说他读了，他就写上他自己教会的名字。所以你看，这个呢是给以弗所的，也是给哥林多教会的，也是给士美拿的、推雅推拉、推拉铁腓的、罗马的教会都是的哈。然后。我写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把这个现在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你们教会，写信给你们加拉太教会，好，那这个他这个分量是很大很大的，是保罗奉神的旨意写给你们的信，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好好读每一个字里边的意思都要读出来哈，然后写给你们两位就是圣徒，因为耶稣基督有忠心的人，就虽然你是星期三郭丽娟刚信主的，已经是圣徒。知道吗？因为圣徒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圣徒。然后接下来他就有句问话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那里临到你们。”我们翻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话，顺便读一下。哪个教会先读了？大家。 愿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那里临到你们。愿所有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 没人加一分，一人加一分算了。 没人加一分。 没人加一分。 你看到没有？前面后面是一。是的，他写这封信，他目的是什么呢？这目的是什么？ 前后呼应， 坤子。 前后呼应，呼应到什么嘛？是， 他 是 平安恩惠， 月 前后 月平安和 祝福的话。 对，祝福他就是愿这个恩惠和平安的临到我们。从他写信的目的就是这个。你像那个约翰福音的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自己说了，约翰福音的写信目的，在第二十章二十一节，他我要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好叫你们什么信耶稣基督，是吧？因此得生命。那这个的目的，他就是让你得恩惠得平安。那方式是什么？就是里边的内容啊。啊，接下来我就说这个是我说话最多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接下来你看，实际上是它有一段一段的自然段哈。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自然，我们今天是总结了结一切的恩仇的，今天了结哈。把这个一段里边每一段，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哈。每个教会，我们一段一段一段的来，每个教会把一段总结出两个字来，两个仅且两个字，一段浓缩成两个字出来哈。那我们一起来。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我们就一起来慢慢的读一遍，然后读完以后我会给大家一分钟时间总结出两个字来，好不好？ 每一段 啊，一段总结两个字出来。 事先做功课了。 哦，做了功课了，好，哇哦。好，自己读好了，两人自己 ，team work。 什么叫一段？ 这一段哈。 就这一段，一自然段。 搞出一个字来。 两个。 搞出两个字来。两个最重要、最核心的两个。对，你就看到那个自然段，一段一段的。 三到十四。 嗯。读一遍可以，教会嘛，一起啊商量啊， 三到十 四，三到十四， 四字的心 吗？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可能得分没那么多。 哇，那还是那么。 三长老的商量呀， 做哪两个？ 非拉铁非教会。 我们可以了。 你们可以了，啊，可以了就啊，那我刚才说计时呢，我现在再计一分钟时间，你们俩再好好想一想哈，给其他教会点时间。啊，他们。好，我开始倒计时一分钟哈。找那个最核心的，如果它的逻辑上是有个递进关系，你就写最后那个字；如果它是先一个总括，后来解释，你就把那个总括那个字。哦，剩七秒钟了，对不起，刚才忘记提醒。好了，时间到了，写了哈。推呀推拉教会写的是什么字？ 恩典。 恩典。好，记在这里啊。然后菲拉铁非教会有了啊。 我们有三个。 有三个。 三 个 不同的词可以。 三个 三个 脏。只能选 一 个。 一个扣多一个扣一分。你们每人总结出来一个是不是？ 是。 你们得商量一下。 商量行。 一个教会要合一嘛？嗯。 教会要合一。 啊，也是恩 典 哈。 超小超。 就听你的，我先。 奥秘，奥秘，奥秘， 下来， 对， 特高品， 高品次。 哦，奥秘这俩字这一段里没有出，有没有出现？ 有 出现，创世纪的 奥 秘，非常好。对的。嗯。因为啊，你们是吗？ 不是你说吗？ 不 是福音。 福音。 啊， 对， 我们也想选 P，就是能改吗？ 没有，不能 改， 不能改， 不能改 呀。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改，可以。 算了吧，这个不硬气。 没关系， 不硬。但是 第二场球，不能继续看了。不能打。 还有格林多。小凤长老又经常忘记写的是什么？ 不要重复了哈。 没关系的，重复没关系的。你就你们两个觉得哪一个字最关键？哪个词最关键？ 不是，我说跟他们都有重复的。 有重复？哦，是哪？ 是 哪一个？ 我们也是重复。 重复没关系啊，没事。 恩典。 恩典啊，经常。 恩典吧， 就 恩典。我们可以选两个吧， 可不可以？ 后一份不说吗？ 两个都一样的重量吧。两个就一有没有写不下？因为好多段儿的，嗯，你别看玻璃镜， 我们是荣耀， 荣耀， 那其实这俩都可以的，也出现 了，好，好嘞，都非常好哈。 明显的荣耀呀， 我们再来第二段哈。第二段我再来记一下，我觉得我们还是一起大声读一遍哈，然后再来哈，好，一起来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断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典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一分钟开始了。 还是两个字吗？ 嗯， 还是两个字。 两个字。你们一会儿说出字来的时候可以解释，可以说为什么取这两个字，这样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建造。还有15秒。还有3秒、2秒、1秒钟，时间到了。 我再看这些。 市民拿教会长老，基督哈，好，你们说了可以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这样我们别人教会可以听见，互相建造。 五合一的， 嗯。 就是其实跟前面有关系嘛，讲 基督，恩典 是丰盛的，今世的来世的都超过， 那这是何等的好呀！ 你说他更，你的问题是说。 概括两个 最关键的概念，这一段里有总结它的中心思想的话，有两字种总结式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是要小结嘛，我们要浓缩出来。 对对对， 嗯。 它因此，这个很重要。因为因此，所以要 被启发。 嗯。 就这个。 对，就这个。 就这个，就这个。我俩决定了。 决定是什么？以弗所。 启示 啊，启示是因此哪两个启示？你们说是怎么说的呢？因为是说 因为因此要启示的，要明白这个福音啊。 哦，要明白启示，明白启示啊。 对啊， 要明白还是这哪两个字？ 启示 能不能在这里边找到两个字来用？ 都用了吗？启 示， 启示哈，好，好，很好。 动词， 什么动词？ 你知道你们长老们哈，明白了以后还要教导会众的， 对， 责任不小的哈。嗯，来讲一下为什么。长老讲，另外两位长老讲。 还可以，还想可以是或者是能力。 能力啊。 我们选的是 能力。 不 是 能力 啊。 知道了，那个你也可以在家里知道，我们可以在家里有这个科就行，没关系，没关系就是。 郭立健长老有没有想 法？郭长老一直坚持荣耀， 坚持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小芬长老的 刘学长老，我觉得这一段都是保罗的祷告吗？ 哦，祷告好。 我觉得是祷告。 祷告。 有一个前头他在祷告，他是为的是。 说的非常非常的好。 为所有众圣徒。 嗯，好，我们下一段开始之前哈，向前长老大家分享一下他对这个就是是怎么，就是我寻求的是怎么样子哈。你看，如果是第一段哈，我读出来的意思呢，就是他是这样子，我是发现有两个字是总结性的、总括性的，然后展开的。他说：“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层次给我们贴上各样的属灵。”然后就说：“正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润福带我们去查的，是不是查的是他叫福气？那正如哪些呢？就他的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结局了，我们要得到荣耀，得到圣洁，然后说就还是有得到儿子的身份，又得到产业，有圣灵为印记。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两个字呢比较有代表性？实际上大家都把列出来了，恩典、福音，这些都是那是不是福气的一部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个第一个，我发现它的那个结构是那样。实际上，你是要读出这一段的结构来。福气哈。然后第二段呢哈，实际上我读的时候读出一个动词来，他是说他我既听见，然后就开始给你们祷告，然后祷告就感谢祷告，然后祷告什么呢？他说祷告我就求主耶稣基督求赐给你们的智能，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智慧启示的灵，好让你怎么样呢？好让你们知道，叫什么知道呢？真知道，对不对？让你们真知道，照明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用电磁网，是不是？他在圣徒中得基业和能丰盛，然后并什么？知道。他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字是能够代表这一段，他这一段就是个递进，选择知道。你看，哎呀，现在才知道，来写上。 现在才知道 。对。就是你是看，因为他保罗哈，他是个文学巨匠，这是真的是写的。我以前跟大家分享他那个结构哈，文体结构，他是真是天衣无缝。第一段他是先摆出两个字来解释这两个字，第二段他是先说做这个目的是什么，包括刚才Rebecca。Rebecca 和波长呢，你们分享到说是要充满的啊，那是让我们知道的内容，是不是？要让我们他祷告哈，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充满教会的，充满一切的，这两个字会比较。然后我如果把这两段在一起哈，如果把这两个字福气和知道哈，在这两段之间，它是要有个关系，对不对？它是要把福气摆出来，然后让你们知道什么？让我们知道什么？就让我们知道这福气，对不对？那我为了要记住这个哈，在脑子里会印住了，这是让我们福气是知道，然后连接一下哦，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什么俗话，福气和知道，有些什么俗话可以想起来吗？身在福中，哎，人在福中，就人在吧，人在福中。然后他祷告让我们要怎么知道？不知福吗？知福也知福。然后有这一句话，我知道第一章讲的是什么意思。这一个极大极美的福气，你们只要真知道啊，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就你要把它浓缩成两个字，就两浓缩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哈。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哈，我们再来第二章的那个第一段，我们在一起读一下，然后计时就把你感到最 catchy 的，你看它是什么结构。有时候它是重复好多次，有时候是先摆出来解释，有时候是 build up 的最后一个字。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的这一段哈。好，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无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感谢主。好，我们开始哈，再两个教会来 work together。他还有一种结构，他有时候他先铺垫一下讲一个事情，然后他对照的讲另外一件事情。 先是死后重生，对吧？白白的跟你没。 经是自由的自由死，这个是宗教的念。 那不需要付代价了，叫什么？ 这是过去的现在。那你说从后方解以后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就知道了。 地方解，复国了以后就不一样。 哎，已经到了。好。 我们好了吗？好了。 好，来， 你不说。 我说的，我们说的是恩典， 白 白 的，白白的恩典。谢谢。 那为什么是复活？ 复活，复活。 活过来， 活过来，好， 念两个字， 三个字不行， 活来， 活来， 活来， 活来， 对，这样活过来也可以，也是里面的三个字嘛，哈， 入生， 入死入生，复活， 得 救，得救，周章老师得救，啊。荒唐了，记账了。 复活， 复活，复活，老师。记账了。小张老，分账了，记账了。复活哈，一压倒都说复活哈，是呀，你看他前面他为了讲复活，他先说你们原来死成什么样子，原来什么死样子，是不是？他从第一节一直到，到第一二三节都讲说看你们原来死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以前本为可怒之子、悖逆之子，就是这不知道那不知道，就是随从人家这那，就是随波逐流那个样子。他是要做铺垫来讲，说是复活。是不是啊？就这次我们好多都是啊，不是说我的就一定对哈、啊，只是说是感受里边。然后他接下来他就是说复活，他后来讲这段呢，说是复活的方式是因着恩典，是因着恩本乎恩因着信。他是说这是复活的方式，复活的途径。那么这是讲的是复活哈、啊，但你看列的基本上都是复活的得救哈、啊，得救复活是一个意思嘛，实际上是哈、啊，活过来，对，非常好，非常好，感谢我们的 speed up 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成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主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项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因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项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好，这段是要结构和上次那个结构是一样的。好，你们是要哪个教会要是有了就 和睦。 和睦啊，好。木字怎么写？ 一个木字旁，一个土，一个巴，一个土。 好，那我们就 选 和好。 和好，谢谢和好。 不一样。 不一样。 合一， 合一， 对， 周一就是合一，合一，嗯，就是和好，很好，好，郭长老，啊，小凤家我工作可认真了，写信给贵州，方长老、金长老，你们的是什么？ 就是和睦，和于新人，和睦。 嗯。哦，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啊，没说呢。啊，行。就是你们写的是什么？ 和好， 嗯，好，像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你看意思都是一样的哈。我们说这些字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和好、合一、和睦，都是一个意思哈。你知道这个，我们原来说是亚当是怎么死的，记得吗？亚当的死是什么意思？ 分离 了，是不是？你看前面这奇妙不奇妙？我们前面说到复活，上面一段是复活，这一段就是和好。就复活和和好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是不是？复活就是和好，所以你看这两段结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他是说是原来死的样子怎么样的，后来活的样子怎么活的。这个时候你原来和神隔绝是怎么隔绝的，后来和好在一起是怎么和好的，都是因为谁呢？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废掉冤仇，就是废掉律法上与我们不利的规条，他自己成就了律法。好，接下来这一小段哈，我们一读一分钟就能出来了。这个哈，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这个就是说你冒出来哪个最主要的是哪个概念哪个词，这个家人， 家人， 家人，还有呢， 圣殿 也是圣殿， 或者居住的地方， 还有呢， 通国也可以 啊，通国， 通国 你现在就是跟我们通国了，从现在开始你跟我们通国，回到家中不再是客旅，不再是外国人了，是你家中的，对不对？ 对 呀，欢迎你啊，再次欢迎你，通国，你是哪国人啊？现在是哪国人？在哪一国？神国人，阿门，哈利路亚。嗯，我看金长老直点头。对方长老的意见是点头，这是什么？ 没有 。我 说其他事情。 啊，这叫什么？过着那个小。 这个长一些，多。 就这么长啊？ 你看他说不在客旅了，那就是到了哪里了呢？不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就到哪？到了家里了。不再是。不再是外人呢，就是 家人 啊，同国人的啊， 家人。 然后而且那个家呢，说建造这个家，这个家是什么家呢？就是我们在一起建立的家，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家人，一起建立起来的家。我们一起建立这个家呢，谁住在里头呢？ 神 也住在里头。嗯，你们要学什么？觉得哪两个字最能代表？住所哈，好，居所，嗯，居所，好，嗯，居所啊，居所，住所，对，这样你看我们都是这个，如果把这三个哈，我们要能不能用一句话总结？我不知道，我在想说，这个我是说刚才我弄了一下，说我在福州我知道哈，就你看圣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那首歌，那我们就是要记住，就用一个简短的话就知道，说我有福气我知道，然后我在福州我知道。你自己觉得哪一个最能记住，就一直记住它哈。然后这三个词，我们可不可以来一句？来一 一句七个字或者几个字的，我想做一首诗。 嗯， 趁 Steve 不在 ，Steve 你 来带，趁他不在，他要来，他的心就碎了。就说我这个，比方说，我先写一个哈，大家可以咱们可以改善哈，叫做我就是把这几个字列在这儿，复活和好， 嗯， 然后呢？我就想不到什么，我就回到家，这太俗了。 一家人， 一家人，好，一家人，对。 复活， 复活和好，我们复活过来和神和好，我们彼此和好，成为一家人。嗯，好，我们的 speed up， 好，看这样子的话下去可能。好，我们。翻到第二页第三章哈，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力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像 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知道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人，又使众人都知道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给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感谢主。好，大家你可以快快的这个 奥秘 哈，那都奥秘是不是？奥秘，阿门，哈利路亚，这是奥秘。我把这个奥秘字写在这里哈。他重复了好多次讲这个奥秘这个字，后来讲了他又是奥秘，这个奥秘福音的使者。前面讲奥秘，后面讲他是这个奥秘的使者。好，我们再接下面这一段哈。因此 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通通满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愿 圣灵。好，听长老说圣灵。这里边有一句我们的金句，我们经常背诵的句子。你就可能我们最近中区就背过这个大力，这里面这是每一句都要，这是可以背下来，都是金句哈。嗯，大能大力，然后长阔高深，有根有基哈。好， 我不想问了，这不是我 们选的，不是你选的， 都要背的 愿望句， 对， 愿望是不是愿望？ 还有30秒， 爱，郭长老说爱。 我们说的朱长老说的爱， 爱朱长老说的爱。你不所教会的小猫长老和佳佳长老的 这个愿望吧。 这个这一句话哈、啊，这一段它的结构实际上它是上去下来。 对呀、啊，因此。 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他又开始祷告了，对不对？ 对 啊、他一祷告是有目的性的。他一祷告，祷告什么呢？他就祷告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干什么呢？使基督因你们的心住在你们心里。然后呢，好让你们怎么样？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然后能什么样呢？能和众圣徒一同。” 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更是高深，然后并知道这是并列的，并知道这是超过人的测度的，就是奥秘，对不对？超过人的测度的就是奥秘，不知道爹叫神一切什么，就开始目的就接下来。你要是如果我不是要强，就是说我都他前面一段是讲奥秘，然后他就要你怎么奥秘是要用来做什么的？ 明白 原来是隐藏的，对不对？现在呢 明白 要叫我们明白的 就明白 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明白奥秘以后哈，然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结尾哈，有两个共同的词。这一段和上一段的结尾有两个共同的词， 荣耀。 所以我是说，明白奥秘得荣耀，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你看他们第一章基本上说是，你说。我有福气，我知道福气，这是个明白奥秘。你看他的这个他的文体哈、啊，天衣无缝。然后你再接下来，你又发现我们在读第四章的时候啊，你又会上，就被他这个文法，你就会说保罗，只要你说的，我就信了。你是大使，你是大拿，我真的是服了你了哈。我们不相信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好。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召，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主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好，这段里面最显眼的字是哪一个字？一个字，一。然后他有句我们在火候经常锻炼的这个，就是有句唱叫，有首歌，科长老知道，我们今天唱一首歌，合而为一的心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用合一可不可以代表这一段？ 嗯， 啊，就是要讲这个哈，合一。然后接下来这一段就更妙了。 他所赐的是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在正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那这一段实际上跟上一段是一个递进关系，这里边有一跟上一段里边类似的一个词， 皈依。 皈依，那合一和皈依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皈依就是他有很多肢体嘛， 归到那里，嗯，归到那里哈。你看他讲到合一的时候，我给大家叠两个词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互相宽容。你看合一的元素里边有忍耐和宽容，那皈依里边有没有忍耐和宽容？ 皈依超越了， 皈依就成了在真道上合为一，还有没有需要互相宽容的？就没有。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首先是个合一，然后呢它递进到皈依。他讲到说私下里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牧师有传福音的哈，那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建造教会在真道上归于一。所以他这一段讲是皈依哈。好，然后呢合一皈依，我给他加上一个字，他的目的说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对不对？说大家能够 propose 一些比较好的词句的话，我们可以写一首不错的诗，可能就是合一皈依，然后我就很土，就是长成人。我不知道是可以 Steve 在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什么押韵啊，长大成人，可是我想要妻子，我想做诗人。还有没有别的？长大人，陈大人， 差不多。 你看看哈，这一句和这一句是讲同样的事情，第一句和第三句都是说我在福中我知道奥秘，我要明白。你看第二句第四句是不是又是一个意思？复活和好，这是合一归一，一家人长成人。他用了四章的时间，不过就讲两句，对，长成基督身量，一家人一个人就要归到一起去，好的像一家人，然后最后好的像一个人啊。好，我们得快一点的，就好。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劝示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教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逐渐变坏的，只有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感谢主。新人，能快快的总结这些词来，我就都啪甩出来，让我们总结这些词来。他现在你看，从十七节这个调，他说是你们不要像外邦人哈、啊。然后二十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要怎么样，对不对？他要换，他讲了一个不要心地昏昧，不要再污秽，放纵私欲，要穿上新人，要仁义圣洁，仁不要和要就是。而且他讲的是心智改换一新，原来心智昏昧，现在心智改换一新。是不是可以说心里边要更新，是不是？跟心字有关哈、啊，心， 比如说啥？ 随便先写来字，心。那我们再读下面这一小段哈、啊，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居说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个是不是在行为上说？刚才那说从心智上说，这从行为上说，别再偷了，要工作，不要再说谎了，当然是嘴上哈，它也是一种行为。然后生气不要犯罪，他说 你的行为也要改变，对不对？不能光信。就这，我觉得这个上面柯林蒂经常提醒我，就是这一点，说你不能是光是信，要写出来哈，一定是要写。所以心里边要更新，然后要从这个行为上，也要做事上，你的双手上也是要更新。 行为。 从心行哈，心行。然后呢，接下来这一段我们来读哈。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救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且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心口，哎呦，感谢主！刘军长老的这个心口，心口，是不是？他当然有其他的一些内容，但是他主要侧重在这个地方。不要再诽谤人，不要再操嚷，不要但愤怒一般来说是愤怒的话，对不对？当然也有可能愤怒的拳头脚也上去了，也是有可能的哈。但是从话开始，可能恼恨也是一般都是言语开始，苦毒这的哈。这是从你看从这个心行和口上面，这个非常重要。那个科瑞讲到的，他讲说是他原来练那个 martial art 的时候，日本人有一种功夫哈，练功夫就是三个字，就是叫做心口手。他说你心里先要认定，然后口里要说出来，手里要做出来，这样不断的轮，就是他那ninja他就是要练成的。那我们也是神国的精兵，就是从这个口心口这样练出来啊。然后这大家能不能帮我们来写一句怎样？能总结出一句来？这句比所有的句都好。好，我们开始第五章了哈，到第三页了，我们 progress 还不错。来，第五章来开始读。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者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语和细下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这一段它本身是个独立的一段，这个句法比较复杂一点啊。我上次查的是查到这个，它是这样的递进式的 ABCBA。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分析的时候哈、啊？那记得的时候分析出来，最后中核心的是哪两个字？那个哈，你看这一句，这个效法神是 A。效法神，这个呢，就是说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哈，和最后一句是相对照的。他说，你们不要被人欺负，欺负的话欺哄，就是效法人欺哄的话，对不对？然后呢，成了什么呢？就被神的愤怒领导成悖逆之子，就不是神蒙慈爱的子女。然后这是对照的两个不一样的，然后是请这个，他实际上用了两种句法叠加在一起，一个是递进式，一个是对照式，所以这个 A 和这个 A 撇是对照的。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但是这样进来的哈。然后这个 然后 B 是什么呢？就是说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这是 B 哈。然后那个 B 一撇是什么呢？ B 一撇是在后面这一段，因为你们确实知道的，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内是无份的，有贪心的继续拜偶像。他是把这个舍去和贪心做对照，舍弃的对照是什么？是贪心，对不对？然后他为什么要讲淫乱呢？说淫乱就是贪心和贪心，因为淫乱有自己有自己的妻子丈夫的时候，他还要有别的，就是这种贪心。所以这个 B 和第一撇是贪心。 圣徒的 体统哈。然后呢，圣徒的体统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也是这个实际上是这样子，是 A B C 哈 ，C 一撇 D， 它的中心在 D。刚才开始提到这个是 C， 它的 C 一撇在哪里呢？他说要合圣徒的体统，但是 C 一撇在哪里呢？是说，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和一个是和系统，一个是一点都不和，无关无份。你我基本上已经给大家给出来。那么这两个直接夹的那句话是什么？总要说 感谢的话。 所以这个 D 呢，就意思感谢。就说你大概了解这个他写作的句法的时候哈、啊，能够帮助你。他是我的儿子还说，他英文的句法他研究那些古典的文学，他们上课他说这是叫做。Climb, build up and back down。 那他又用了一个对照式，所以这一段就是核心句，就是感谢。大家觉得能得出来哈、啊？或者感谢，或者感恩。好，然后我们读下面一段：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为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哪个字？ 光， 对不对啊？ 两个字。 他对，光也可以光着，他还用暧昧来做对照，对不对？他就是说，我们行事就我们要光明发光啊。哎，再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 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哪个最重要？ 圣灵充满诗章。 听到说诗章，你说圣灵充满的。他有个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对照，就是说不要，因为圣灵充满的，你看就是有点好像东倒西歪，醉醺就是有点好像哈。他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他就是啊，诗章、颂词，这是方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唱诗歌、赞美、彼此对说，这是能使我们圣灵充满。然后啊，感谢神，是不是可以得出圣灵充满？大概是。是可以，我们想办法再请 Cathy 帮我们再换个词就可以了。Cathy， 我谢谢四个字，一会儿看谁能给我们变成三个字哈。累了吗，大家？不累，谁最不累？ 你不累劲 儿。刘军帮我们祷告一下，我们有点累了，请天父给我们 refreshing 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往下走。来，刘军长老，来给我们祷告。来，回来给我们祷告一下，让我们大家都不累，像你一样。啊，我是有点累了。 感谢你，真的你的圣灵，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照我们心中的眼睛，真的我们有满心的喜乐和。 阿门。哈利路亚。 在神的里面，我们真的得到那大能大力，我们真的，为了神你的奇妙的恩典和你的无穷的奥秘，真的，真的心情都非常的激动，而且 美哈利路亚， 情绪很高涨，愿神的灵在这里，更多的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更加明白你、认识你。 阿门。 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赞美你。 阿门。 一切奉主耶稣基督名。 阿门，阿门，六爷，好，我们再继续。 感恩发光，满圣灵。 哎呀， 感恩发光， 满 圣 灵。 哎呦， 你们记得？我记得我们牧师跟我们讲过，说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那是两个境界。记得吗？ 对。 Cassie 的这个境界，我写的是圣灵，人家是说满圣灵，那境界更高一点。圣灵充满是充我可能会流，但是满有圣灵它是结果，一种状态。一个是个动作，一个是状态。感恩发光满圣灵，多棒哈！好，接下来这个三段哈就比较容易。我们知道说是一段是讲夫妻关系，一段是讲亲子关系，一段是讲主仆关系。这就是孔子讲的，也不说是不是孔子讲的，我们古代讲的什么，大家知道吗？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夫为子纲，刚刚就是三纲。我们不喜欢，但是这个我们也喜欢哈、哦。只是说，那但是就是说，你看他这个主和仆，那就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嘛，就是三纲，还不止三纲，连五常都在里头呢。大家知道五常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查了一下，我以前以为是叫道德仁义礼啊，我查了一下是叫做仁义礼智信，带在柜上了哈、哦。Righteousness， 理的话，我们行事为人，对不对？我们的 act， 我们的行为哈，智行 wisdom， faith， 仁义礼智信，你都可以对照上去。就说你上次润峰不是跟我们提到，说是他说是那个孔子讲的那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大家记得什么来吗？我不知道，他跟我讲了我就知道了。七十叫做。那是五十知天命，五十叫知天命。那我们现在当然知天命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命在天上，天上的命我们知道了，是不是？我们知天命。我四十就不惑了啊，我是知天命。六十叫做耳顺，obedient， 是不是？七十呢就非常的绝，叫做从心所欲，无欲举，就则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的心里面就是上帝的规则。随心所欲出来的就是神的道，你看他是已经他不是一个就是随便的，他是寻求道的人，他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啊。那么做就是随便一个题外话啊，大概就这就是这实际上这个就是讲这个总结一下这三话，不要用三个五常，但是用这个就是这三段关系，我们就今天我们就看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哈、啊。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父母要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儿女要听父母哈，然后主仆之间这个关系，谁能把给我们写一句话出来，把这种三种关系总结一句话出来？我有这很俗的，大家先不要看啊。Thank you. 那我们先把这个先放这摆着，一会儿谁想起好的来，我们再改上去哈。好，然后那我们接下来读下面这一段哈，就是这段非常非常重要。润和师上这个我们讲分了两次才讲完的，那我们可能要有两分钟就讲完哈。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第十节哈，第六章是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哎，现在我先大家把纸放下，纸翻扣过来哈，来站起来。来，军装在哪里？给我指一下，从头到脚指。 救恩的 头盔， 公义的 腰带， 公义的 护心镜， 真理的 腰 带， 圣灵的宝剑， 圣灵的宝 剑， 信德的 牌， 预备走路的 福音的鞋。 啊，妹，你看这个，你可以很好记，上下从头到脚，头盔鞋哈，救恩的头盔和预备福音的平安的鞋子哈，啊，然后呢，再一个是也是护心镜是腰带，然后。左手盾牌，右手看你左撇子右撇子啊， 宝剑， 那样信德的盾牌就是信心的盾牌，抵挡什么东西来攻我们就信心站住，然后圣灵的宝剑，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好，那这个就是说穿军装非常非常重要，前面说非常重要，因为仇敌老是要攻我们，这个谁能够？ 你就还行，开始颠倒一下，把这两关系三种都顺畅。 关系三种， 我好像不太那个 衣服军装，全副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变成各种关系。因为它不只是三种，对不对？因为我们要举一反三，举三反各种啊， 对， 还有最后两句也是，最后两段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他，你看他讲了末了的话，他又有末了的话。今有所亲爱的，哎，对不起，靠着圣灵，不能是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 祷告祈求，祷告重复了好几次哈，重复也是 祈求， 祷告， 祷告 好几次，祷告圣灵，靠着圣灵祷告祈求哈，多方，它是随时多方，就是爱因斯坦的这个 space time 是吧？立体的多方空间时间都得上啊，就是各种方式哈，他祷告祈求要我们，他说祷告祈求做什么？为什么祷告祈求？为福音是不是？ 对， 祷告祈求为福音，他就围绕的是福音。好，最后一段， 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 劲敌推击鼓，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感谢主。这段话然后我就有个 personal 的分享啊，昨天啊前天我们火合的时候，我们论到论的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激昂哈、啊。然后我和跟科尼迪有好多分享。然后后来我到课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话，他就说你最近怎么样？你还都好吗？然后我就不在乎他那个，我说我们论到那儿跟我们什么有关系？到底好不好哈、啊？我就说。财神人的什么都好，这个这我就，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圣灵对我讲话，就说你的弟兄多么的爱你，他关心你真正的，就是说你看保罗他多么的熟练，可是他要把他的情况通过推祭鼓告诉让别的教会的圣徒知道他的情况，那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情况。那我去年一年呢，就是基本我想慢慢的脱离工作。我做了一个 software， 我想说那个销售流差不多的话，我就脱离工作，我就可以慢慢的，我就想全身心的，就这个啊。然后一年下来，我觉得得到很多很多收获。然后但是那个 sales 一直不上来，那个 sales 我也没有做 sales 啊。然后今年到三月份的时候呢，我太太就希望我找一份工作。我一开始我很不愿意，我说我有个长远的打算，我这个 software 出去卖，就是。financial stability 这个你也不用工作了，怎么这样再说？但实际上我有别的私心，因为我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了，开始觉得我不太愿意出去，我也是有点不适应，也是有点就是胆怯。然后他一次跟我说的比较严厉，然后我后来想了好多好多以后哈，我想换一个角度想，他那些话可能说的有点，他在无非是为我们家好嘛。我大概说那我就来找工作，我就开始找工作，然后上个礼拜就。有三个非常喜乐的面试，真的是喜乐啊！面试当中我也给他提这些事情啊，非常喜乐。他下礼拜有第二轮的，可能下礼拜可能就会有工作出现。然后今天早上在那个 Black Mountain 上面有几个弟兄一起祷告，有个弟兄就说到夫妻关系，他说 I have a word for you, Brian. Listen to your wife's voice, her need. 那我就知道这是印证。就是 listen， 说是你要爱一个人是爱他的需要。你说克林弟兄他跟我说问我那些的时候，他是关切我的需要，肉身的需要他都关切，从里到外关切。我要是说什么他觉得不合适，他会跟我说向前，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我们要自己找时间谈。然后他总不会忘记我。我一般想不起来问大家情况怎么样，我好像就只哇有这个就肯定可以了啊。然后上次刘军没来，我想起来，就是我们一定啊。只要能一定要落脚，没有这个了，就一切都在空中，浮在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说感谢天父，然后感谢克林弟兄，给我那一句话，然后感谢今天神给我的话。好，然后最后一句话，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哈利路亚，终于蒙恩惠，我这就读完了哈。啊，这句话跟第一句话一样。那这句话它有几个元素，这句话里边哈，它就是要让我们蒙福。然后蒙福，它说来源是什么呢？ 诚心爱我们 主耶稣基督和和父神。你发现他每次写信的开头哈，他总是他把这个分得很清楚。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有时候是主耶稣基督的神，他这两个分不开的，就是总在一起分不开，但是又是分开说的。他也没有说，他从来没有说三位一体的神，他总是父神啊。 对，这个呢，我就说，父神，来源是父神哈，父神和基督，然后呢，他要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福音，赐给我们恩啊，赐给我们恩惠。感谢主，你注意，就。 说完了哈。然后呢，我读一节书呢，我基本上现在就是这个习惯，我就是找到它的那个文法的结构以后，给它很清晰的一段一段，它很清晰的。实际上我们的圣经打开哈，它基本上我只有一个地方稍微把两段合在一起了。它都是这样子的，他们是下了功夫的，分段的时候是按照文法分，然后每一段你把那个中心思想拿出来，然后呢再写成对照啊，就会比较清楚。我原来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这样研究过，《罗马书》我也这样研究过，这个也这样研究过哈，然后有核心的东西了，别的你就可以坐下来思想的时候啊，或其他地方关联的时候，你大概知道框架是这样子的，结构是这样子的，就。大方向不会走偏。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就是我们个人有就得着的、有亮光的、有问题的，我们众长老都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点分享的时间。小平给我们分享一下与父所说的感受。 没有，你说在引用你的反说呢。 哎呦， 今天好像不一样的帅。 今天 想什么呢？ 今天手好像有点抖。 激动。 你看他的句法，就是。就单翻译他的文法哈、绝对超过鲁迅，因为他是一气一合成，他羊皮纸他不能说是写在上面再改呀，那个纸很贵的，而且他讲别人写，他写出来就能这个结构，他写到有人说是那个霍普金斯，刚那个 Hawkins 啊，那是刚，那个刚，Stephen Hawking， 他写一个方程式哈。他口述的他写不了吗？他能写着写着，他说他让他的秘书说翻到60页前面，我要在那个课室那儿改一个错误。那保罗他写的时候是这样写，你看他写第三章，他当然没有章节，他写第三章的时候对第一章是对照的，他写第四章的时候和第二章是对照的，他脑子里是有蓝图的，他不是随便写，他写下了我再改，他是整个全在他，因为启示都在他里面是立体的，他想怎么投影下来，他以父所说这样投影，个人都说那样投影，反正真道他怎么出来，我们就祷告，我们得着那个真道，而且他祷告让我们得着真道嘛，我们一定能得着他这个真道。和你分享的。 我就刚正好看见这两句，我就想再给大家读一下，就是借着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最后这个是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我当时就这样的话，那个刚强。 是在在第二 章 第三章啊，第二节第三章 14节， 对， 还有一个是第六章的第十节。 哦，两个地方都有哈。对， 一个是叫我们心里这样刚强起来，另外一个是靠着他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阿门。对，这个方法特别好，就是同样的意思在不同地方出现了，然后我们一读的时候就能印象很深。我们也能知道在不同的上下文他那样讲的，我们更加能够知道他的意思。你说第二次是在第六章里头是吧？ 做钢枪的人。 对，第六章第十节。 哦，第十节，哦，对，靠着他的大力做钢枪的人，嗯。佳佳有没有分享的？ 我很多啊， 啊 太多了。我们要说今天的吧、 啊。嗯。 今天因为是有一个弟兄，送了两张票。 嗯。 是那个叫什么？给两个。结果就是那两张票子，我就正好带着我女儿去那个做包子，因为今天是不要钱的 ，free 的。还有那个，然后呢，我就见了好多人啊，他们说：“哎呀，你看。嗯”就是说你看啊，人生苦短啊，说要及时行乐啊，然后那个音乐也是，那个音乐放的就是你感觉哦要享受，哎呀就是人生很短， 嗯， 很享受，你必须要及时享受，因为就是说世人的感觉就是说他的活着就是说啊就是要赶紧，因为时光很短，我们要及时享受。 嗯嗯嗯嗯， 但我就感觉我听了这个音乐，我立马，哎，我讲我就出去了俩小时，我立马我这脑子啊被这音乐感觉就回到我老我， 嗯、 就是要那种及时行乐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嗯、 那我就体会，那么既然这两个小时让我感觉到以前老我这种感觉，那我们应该定义我是谁？ 嗯，嗯嗯， 基督徒是谁？ 嗯， 嗯那我们是圣徒吗？我们是？就有定义，我就一直在思考我到底是谁，我作为基督徒我是圣徒吗？还是我是从此因为我得救我是个喜乐的人，还是我是一个救恩，就是说因为我有救恩我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后来我思考好像不对，我看了以弗所书，我感觉圣灵感动我是一个战士，我是一个战士，我不是一个因为我得了救恩我充满喜乐，我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战士，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没有时间去那个，我是一个战士。为什么人家问我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是喜乐，因为你们圣经上说你们要凡事靠着主，你们要喜乐。我觉得不是，你如这是喜乐是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他说你们既然喜乐为什么要去就 fast 要那个，好像很苦嘛， 嗯， 对吧，你给我们感觉你基督徒是很苦的、 嗯、 我们并不是要苦，我们是因为我愿意为了作战我们才 fast。 Amen yes。 嗯， 所以我这个对我感动非常大今天。 Amen Amen 真是，嗯嗯，太好了。嗯， 你们怎么感觉？你什么是基督徒？哪个最重要？就你们感觉，你就说，你们分享一下，你们是基督徒，你们觉得什么是最重要？是享受恩典很重要，还是就说？所以我思考了很久，今天，为什么那两个小时，一下就切换到就是说世俗？因为神也并没有叫我们完全隔离在像 temple 里面，不跟世人接触。 对，嗯。 所以我就思考了这个问题，难道我们是谁？ 我是非常同意，是两个国在征战，我们以前是俘虏。我刚被救出来的时候，我经常是想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我到底得救没有。我是被救出来的时候还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从牢里出来，被得救没得救。如果那既然被得救了以后，这是在战争当中得救，救回来的你得又得回去救俘虏去呀、啊。是站着回到战场上面去，这个使命就是在说是看我得救了没有，到底得救了没有，喜乐不喜乐，我富足不富足，我日子能不能过，就不只是那样子了，那是就不参战了嘛。 对啊，因为我感觉那个基督徒他有很多使命，好像要传福音什么什么。 对， 那我们到底是谁？我觉得我们是个战士，我们是个战士，随时要拿着这个叫什么武装军装，每天要征战。 对， 可是我是觉得喜乐是其中一部分。 个， 对， 就是说你不能失去行，因为你暂时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在征战的时候，一定是有忍耐和你自己心里头有时候就是那个环境很不好的时候，你有痛苦的时候，可是在这个时候，你要以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环境，那就是用一种超然的态度， 对对，你 的 喜乐 的态度， 喜 乐， 但是不是像世人说的那样，就说 及时 行 乐， 赶紧抓紧时间，那是不同的喜乐。 你会因为你是战士而喜乐， 你是战士，就是并不是苦巴巴的去 fasting。去饿了自己，你是喜乐，你愿意的 joyful 的， 不是苦行僧那样， 不是苦行僧的， 对， 太好 了， 那怎样？你觉得你要征战的时候是在哪方面征战呢？就是战士的话， 哎呀，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女儿，我女儿也受过洗的， 嗯， 我作为 受过洗， 也受过洗。我想大人每天都有这么多征战，那孩子征战太厉害了。正借着我的眼开我的眼，昨天我就说他去上钢琴课，那他就是因为有什么小孩也会犯错误嘛，他就没有做完他的一个 theory 的那个老师布置，结果那钢琴老师对他非常的那个，他说其就是那种就那个态度，就说就是 ridiculous， 他就很受挫败，非常挫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征战，因为他就是另有一种形式，就觉得就怀疑他的身份，怀疑他什么，就他觉得老师觉得他不够好，不够好，也就是世人他就说就会让就说遭到一种攻击，就是我不够好，这孩子才十几岁，也就是他就是不能证明他自己 identity， 我告诉他，我说你是神的儿女，你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你是谁，你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你不够好，你这是最重要的，学什么技能当然也很重要，但和证明你是谁来比，那个是最重要的，你要从小就知道你是谁，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 只要神 证 明，是吧？ 只要 神证明， 你 自己知道就行。 对呀，我是谁，我知道。 所以，我就用我女儿这个例子来证明，我就说，为什么神属灵的征战很重要，很多，因为我感觉就是说，每时每刻，你不警醒，那个征战非常厉害。为什么我们要说以弗所说我们要是勇士？我感觉就是说，因为属灵。灵界的征战是真实的，如果不存在灵界的属灵征战，我们不需要作为一个战士，因为灵界的征战是真实的，It's real， 所以我们必须得穿上全副军装，去跟魔鬼恶者去征战， 我在打仗，我想分享一个。我昨天我觉得昨天下午神给了我一个打仗的机会，打了一个漂亮仗。是怎么的哈？门口来了人按门铃，我去开门，然后一个年轻小伙子，他穿着蓝色制服，上面写着 mission。他说是 I'm on a mission。我说哇 ，on a mission that's nice。What mission are you on？ 他说是 I'm here to take care of your rats and spiders。我说是哦 ，thank you，that's 非常非常好。我说呢，他说我们家里有一只猫。所以他没有 rats 的 problem 哈，然后蜘蛛呢，我的儿子喜欢，我就说，我 very nice。以前我曾经拒绝过人，后来我非常难受，我后来说我怎么对那个人那么命哈，我就是我 determined to be nice to him。我说你看我猫在里面，他说哦，真的猫啊，他那边看进来哈，说是我也有猫，说这是我们的猫，他把老鼠以后带进来，累了带进来跟他说话，然后他说哎，你们客厅里还有一个乒乓球桌啊，我说是啊，我儿子 build， 然后他们两个 build， 说是，他说哇，我说你要不要进来试试啊？进来打，我叫 Lucas Isaac come here meet Logan， 他俩就跟 Logan 打乒乓球，打得很不错。他说我家里也有一个哈，然后说你要不要喝水啊？他说好啊 ，I could use some water， 给他水喝。然后打了一会儿，然后后来就聊聊天，他就跟我说他这个事情，我说不行，怎么着？然后呢，我就问他是 做这个在哪里的？他说是从犹他来的，然后说是他说他要走了，我说就说哦，你要走了，我说是 you are the mission， before you 说 because you are the mission， I'm a Christian， so mission means something special to me。 他说我也是 Christian 哈，我就说那你去哪个教会啊？他说是啊，我说啊，我想不起我教会的名字了，我几个月没去，你知道我 get a clue， 他说犹他来的，他说想不起这个教会，他可能是摩门教哈，我心里就知道，然后就说。我就说是哦，我就说是哦，那这是 your home church， yeah， church as nice church， yeah， we all believe Jesus 啊。他说 of course， 然后说是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 give him an unresistible invitation，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手就伸出来，他就这样祷告，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说耶稣基督救了我们，但是他的名救了我们，祝福他的学习，祝福他的财，这个 financial support 什么的，祷告。然后他也跟我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们说是。Which church are you associated with？ 他就跟他说这些事情，我说是 Chinese Bible Church。啊，我说我们就是 Bible， learning Bible and do Bible， 啊，这样子。他说你做了很好的事情，说是 you are really showing the loving 啊，什么什么。I never had anyone like this when I self， 他们都 reject 什么样的哈。然后他说是 I have been on mission trip for 2 years in Portugal， see？就更加，我就更加知道他是摩门哈，但是他跟他们是每一个年前都要2年出去转职哈，他没有，他始终没能说出口。然后我就掏出我兜里掏出我的那个小册子，福音小册子给他，说这是把那这个章哈，就每天读，每天读，他很感谢每天读哈。然后他就是，你知道，我就觉得他是那个，就是我知道他是摩门的时候哈，那是一个剑，那是一个。一个叫做什么呢，就是 division， 仇敌的 division 就出来，可是我把它避过，我用我的爱一剑就还过去，让他根本就没有，就他所知道的，你知道摩门教他们认为什么吗？他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弄错了，只有他们是弄对了，他就是这样认为，他们就是 sincerely 认为只有他们弄对了，所有的都弄错了，这是他们认为。那么这他知道说是 OK Christians， 他经历到一个 Christian， 他是real and loving， 这个就是一个圣灵的戒定在他的心上，就是这一仗的时候，感谢主他赐给我这个机会，他说我在想怎么对付，怎么对应，怎么对应哈。那这样他出门之后，我太太刚回来，他说哦，我说 you have a really good husband， 哦，我的 my wife can hear that， yeah， that's good， 他说 he prayed for me， 我太太就笑一笑，他我就感谢主啊，最后当然有几次我就回想过来，实际上是我另外有一次碰到我一对同性恋的，我也是，他说他同性恋，我就假装没听见。还有一次就是他说他是 Jewish， 我就说哦，这叫 Jewish， 他意思是说你是 Christian， 我说 Jew， 我要给他 pray， 他说 I'm Jew， 他给我掏出来一个项链来哈，然后就说 I love Jews， Jesus is Jew， Abraham Isaac Jacob， I love them， Can I pray for you in the name of God of Abraham Isaac Jacob Jesus？ 他没办法阻挡，他就是他，因为他一借过来，他是要让你说是我们是分开的，顺手拿过来就给他回过去。I love Jews， 他真的 love Jews。我就发现这个打仗是这样的，对我现在来说，战士啊，我是救人的战士，我是特种部队，我是救那些被囚的人，被囚的人不是我的敌人，我不能打那些奴仆的，不能打那些被掳的人。不是你是同性恋，我要 vote against you，My God wins， 不是这样子的吗？你打那个。囚犯认为你是他的敌人，他怎么可能让你营救他呢？是爱他，把他救出来。而我不知道他会成就什么果效，那个同性恋的人，那个主位士的人是摸摸他怎么样，但是他们 encounter 到的是 Jesus， 就是不定罪人，就是救爱人，就是佳佳说战士，我们就是这样的战士。你为神作战来去救人的时候，他根本不敢靠近你。当然就是我们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保护自己的人，那也是作战的意义，保护自己不被杀，然后是要攻击的。那 weapon 就是那本书那个Rick Joyner 写的那个末日决战，那里边他讲到一个 sword， Cassie 可能记得那个 sword， 他的 sword 是什么呢？就是末日决战 Rick Joyner 那个， 就是插在那个地上让他站立不倒的那个， 对，那个是剑插在地上 的那个。 还有一个他射出去的箭，那个你记得他说是，他一个是插，他每走一步路哈，都用他保一下地上特别的滑，特别你能斜坡，拿着主箭而行，每一下都是要牢牢插在地，他才能往前走，要不然他就会滑倒。 就滑下山坡，然后他地下都是需要被救的人，他射出去的箭的名字叫做 love， 不是 truth， 对， truth 是由他的主箭而行的，他射出去的是 love。 他说他射 truth 的时候会伤到那些人，但是 love 是伤不到人的， 或者是叫 truth in love， truth in love， yeah， see， 外面是 love， 里面包的是 truth， yeah， see， I like that。 他爱心说神实话，其实是 speak truth in love， 他不是说我们说话要客气的意思，他说你要爱心要说的是真理，他是 speak truth in love。 是， 感谢主。 你想耶稣好多时候说他受完了 mercy 之后，他会说要犯罪，因为做完犯罪好多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用不同的语气说，你要是让人感觉出那个那个爱来的时候，那就是你出行了。可是好多时候是一个定罪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是好多时候同一句话同一个同一个行动，可是态度不一样，就是结果就不一样。所以我想有时候好多讲神的话什么时候变成真的是变成那个圣灵的，就是他必须跟圣灵在一起，说带着那个爱的出去，就神的真理带着爱的能力出去的时候，那就是圣灵宝剑。 我就想跟林叔讲的时候，就不要再犯罪了，或者说是你拍拍他的肩膀， 是 不要再犯罪了， 是是是， 你说 是 天壤之别，是不 是？ 过了，还用用说这个好吗？ 主还是感谢你，真的是你的灵今天就在这里运行。主啊，你的话语就是光，主真的是在我们每一天所行的、所面对的，主啊，都是在你的光中。主，你引导我们走一路。主，愿你的话语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在我们下一个星期所面对的一切，主啊，都让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靠你的话语经历到你的恩典。谢谢主，愿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更像耶稣。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谢谢主。